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哎，丁永宁，你家姑姑当真狠心，你还真准备这么跪一夜呀？ 万籁俱静之时，少年青涩的声音突然在上空响起，颇有几分凌厉嚣张之感。帝永宁皱眉抬头，微微一怔。院中高树上不知从何时起挂了一个小少年，年纪虽比他小两三岁，眉目间却暗蕴锋利，如一把出鞘的利剑。海慎居乃韩家家主所居之处，帝永宁还真不相信除了他的姑姑还有谁敢闯进来。这少年穿着考究精致，且模样和韩子安有几分神似，帝永宁一猜便得出了少年的来历。听闻韩子安有一子，年十二，想必就是他。帝永宁虽说在帝圣天面前短了气势，可从不示弱于旁人。他眉峰微皱，瞥了少年一眼，淡淡回道： 中原韩家高门世祖偷听如此末流之事，岂是待客之道？ 少年在小院外躲了半个时辰，看了整场戏，自以为帝永宁软弱好欺，此时被他一句话噎得不能反驳，眉头一挑，从树上跃下。他落地轻盈，未沾尘土，倒是一身好功夫。 哟，不错，一下子就瞧出小爷来历了。刚才对着你那姑姑，这一身硬气怎么就找不着了？ 韩将军的命令，你可有不从之事？ 我老爹一身臭脾气，我自然不敢。啊，交个朋友吧，帝永宁，我叫韩仲远。 他说着，一只手递到帝永宁面前。韩仲远虽只有十二岁，却也有了中原韩家的气势和锐利。他笑得坦荡，眼底犹带着几分稚气。帝永宁瞧他半晌，终于伸出手。哪只刚握上，便被一股大力直直拉起来。他本就受了伤，这一拉踉跄几步，差点摔倒。好在拉他的人将他扶住。 韩仲远！ 被韩仲远摆了一道，坏了姑姑的吩咐，帝永宁的好脾气被磨了个干净，头一次动了怒。韩仲远掏掏耳朵，放开帝永宁，嬉笑道： 我看你姑姑的脾气，准是明日就要押你回济南。你订婚的媳妇三日后就要嫁给别人了，你连一个究竟都不去问？ 这话一针见血，直戳心窝。韩仲远见他沉默，看了看天色，叉腰道： 小爷一身功夫，叶府和海慎居只一阶之隔，等会儿入了夜，我带你偷偷潜进去。若叶家小姐真是被父兄所逼，你干脆亮出身份，保证叶家不敢再阻拦。 堂堂晋南帝家独子，若是上门求娶，乃天下世家所求，何况区区一叶家？这个理儿谁都知道，闹到这个地步，不去问个清楚明白，帝永宁这一世都不会甘心。他对挑着眉毛的韩仲远微不可见的颔首，韩仲远见他苦大仇深的模样一乐，推着他朝房里走。 哎呀，去去去，瞧你一身尘土药味，哪里能多回家人芳心啊？进去沐浴更衣，换上好袍子，那叶家的小姐只要不瞎，总不会撇了你去跟一个纨绔小子。 韩仲远一身力奇大无比，帝永宁毫无反抗地被推进了屋里。院里一时只听得见韩仲远急急嚷嚷的催促声。小院外，小心守了半晌，听见两人对话的赵福轻吐一口气，放下心来，悄悄离去。 哇，帝家家主这个级别的人物，只有自家主人才能结交。但是小少爷若能和帝家公子有份交情，对韩家有百利而无一弊。叶家和庄家看模样要成为两家交好的垫脚石了。 海慎居二楼，韩子安选了临街的位置，而不是下午靠近叶府的僻静之位。暮色骤临， 因着城主府将有喜事，街上熙熙攘攘，彩灯林立。帝圣天望向窗外，眉眼清冷淡漠。韩子安替帝圣天满上一杯酒，突然开口： 看来帝家并不喜叶家小姐，否则庄家怕是连入叶府提亲的机会也不会有。小儿鲁莽，性子跳脱，若坏了家主安排，韩某先在此为他请罪。 他说着将酒杯亲手递到帝圣天面前，眼底睿智清明，一如波澜不惊的帝圣天。帝圣天这才把目光从街外怡怡然拉回，落在韩子安身上。他笑了笑，端起酒杯饮了一口，算是应了韩子安的话。 和帝某相见不过才半个时辰，韩将军何以猜出我所想？ 永宁是帝家唯一的继承者，他的婚事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干系整个氏族。他在外私下订立婚约，你族中长辈不可能毫无所知。如果帝家承认了这门婚事，岂有庄家三日后的婚礼？ 帝圣天狭长的凤眼一眯，朝韩子安的方向抬抬下巴，示意他继续说下去。以韩子安的脾性，竟也不觉得他这样做失礼。他摸摸鼻子，给自己倒了杯酒。 只不过家主你虽不喜欢这门婚事，却也没拦着永宁独自从晋南远赴于此，想必是想让他栽个跟头，经典事。不知家主原本是如何打算的？犬子惯来喜欢胡闹，怕是会撺掇永宁生些事出来。 以他们的身手，岂会察觉不出院外藏的韩仲远？帝圣天见韩子安不点破，自然也就猜出所藏之人是韩家子嗣。帝圣天略一勾唇，冷漠的面容霎时如清风拂面。 韩将军何须自谦？听闻韩公子十岁即随你奔赴疆场，人人都道韩家一门双杰，后继有人。如今云下战乱，永宁自小长于帝家，幼时虽经磨难，性子却过于温厚。他不见见晋南之外的山河，不多些历练，如何撑起帝家？只要叶家之事能让他心甘情愿再拾武艺，便值得我来苍城一遭。 原来帝永宁手无缚鸡之力，并非帝家长辈所愿。现今乱世，他小小年纪，你们做长辈的怎么不相劝？ 韩子安倒真是喜欢帝永宁，遗憾他根骨齐家却未学武，否则刚才在内院里也不会对他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见帝圣天眉头轻皱，韩子安知道自己不经意间窥探了帝家私事，刚欲解释几句，帝圣天已缓缓到来。 永宁根骨齐家，长兄在他六岁时送他入泰山习武，四年内功便有小成。十岁时他下山探亲，那一年南海水寇成灾，我长嫂和长兄一同入南海剿水寇，后来都没能活着回来。 晋南帝室一家独大，享受荣耀和尊贵，自然也要肩负起守护百姓的重责。帝圣天如此一说，韩子安猛地想起五年前南海水寇奇攻晋南一事，当时帝家继承人帝南风携妻御敌，力抗水寇于南海外，保一方平安，却在最后一战中和妻子战亡，夫妻两人只留下了一个十岁的孩童。帝家向来注重嫡系，少有庶子庶女出现，在帝南风这一代只有一子一女。帝南风早逝，帝氏重责便自然落在了帝圣天肩上。帝家骤变时，不少北方氏族曾想借机攻入晋南，拿下帝家固守百年的十五座城池，哪知帝家易主，初登家主之位的帝圣天雷霆手段更甚其凶，半年内将晋南各势力整治得服服帖帖，还灭了企图进攻晋南的江南钟家和晋东苗家，一夕间威慑天下群雄。 永宁经此事后就不再习武，这么说他体内有内力。 韩子安颇为惊奇，以他的功力竟没看出帝永宁曾习过武。见韩子安面色奇怪，帝圣天垂眼道： 我大嫂出身晋南武将世家，好习武，平日里和我兄长共赴沙场已是寻常事。五年前他出征南海时，我们都不知道他肚子里已怀了兄长的骨肉。他们夫妻的尸骨被抬回宗祠的那一日，正是永宁从泰山回来那天。他在祠堂里跪了三天三夜，后来一个人重回泰山，求晋玄大师将他全身大穴封住，内力藏于体内，永不再习武。永宁一直认为，若是他母亲不习武，就不会卷入战乱，也不会随他父亲一起亡于南海，母亲肚子里的弟妹也不会胎死腹中，他也不会父母同丧。所以他不再习武，更是打心底里不愿接近将门世家的女子。随着他年岁渐长，反而更喜文雅贤淑的闺阁小姐，他是要继承帝家门庭的人，如此性格如何交付？ 帝永宁性格倔强，族中用尽办法也不能让他甘愿解开穴道重新习武。可刚才在内院中，他却被韩子安一席话说动，若非如此，帝圣天也不会将帝家密室道出。 力量从无正形，能区分的唯有掌控之人，人心正，手握之力必正。 有胸襟说出这番话，北方大局已定。多人有声剧《帝皇书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